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首先来看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呢，目前是发布着大风蓝色预警，我们提示一下，从今天白天呢是有四五级的偏北风，阵风有的时候达到七级左右，局地伴有扬沙，提醒大家外出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目前呢，本市的能见度已经明显好转，全市的能见度10公里以上。虽然午后局地还是有扬沙天气出现的，但是对于交通出行没有大的影响。由于风干物燥，提醒大家及时补水润燥，并且注意防火。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6摄氏度。目前呢是持续的四到五级偏北风，阵风偶尔达到七级左右，提醒大家外出注意防范，同时注意及时补水润燥。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环路方面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包括了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方向，东二环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北五环香白旗桥到肖家河桥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相信很多高血压的朋友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夏天一到，高血压突然好转了。高血压真的可以不药而愈吗？血压低了是不是可以停了降压药？此外还有一些人因为天气炎热血压不降反升，又该如何稳住血压呢？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王杰瑜给您说说，夏天到，别被血压忽悠了。 有家门再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歌曲，把车窗都摇下去。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杰瑜。你好，王主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老年医学科的医生王杰瑜。 欢迎您的再次做客了。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尤其是非常多老年朋友都患有的一种基础病，高血压。这天儿一热了之后啊，很多老年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平时啊每天或者是偶尔测一下血压，就发现现在这个气温快逼近30度的时候哈，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自己的这个服药呢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是这个血压为什么就降了呢？ 啊，是这样的。嗯，这个现象呢，其实在很多的老年高血压朋友身上呢都有发生。这个现象呢跟本身高血压患者的这个特殊的这种生理调节是有直接关系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气温啊，其实无论是高温还是低温，对血压呢都是有影响的。 嗯， 首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本身高血压患者啊，他的这个交感神经的反应性呢比正常人呢要敏感。也就是说他对环境的改变呢更难以适应。 嗯， 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天气热了，血压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是吧？那是因为就是天气上升的时候呢，那么本身呢这个皮肤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呢它减弱了，但是呢同时呢内脏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呢它其实是增强的。那其实通俗的说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皮肤血管的呢它这种血管网它扩张了，那么血液重新分布，那么呢大量的血液呢进入了这个体表，所以呢在夏季炎热情况下呢，这个末梢血管它阻力下降了，那么相应的呢血压就一定幅度的下降。 哦，那我能不能问一下，如果作为这个血压正常的这样的一部分人群的话，我们在这个天气变化比较明显的时候，或者是偏热的时候，或者是偏冷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血压相对来说没有像高血压患者那么大的波动？ 啊，是这样的。还有呢一个情况呢，就像您刚才说的，一个是血管条件比较好，它的波动幅度没有那么大。 嗯， 还有一个就是健康人他的交感神经的这个调节过程呢本身比高血压患者要完善，还有他自己的感觉呢不像高血压患者那么敏感。 哦， 还有就是我们的血压本身是一个正常的范围，而不是一个正常的确定的值。 嗯， 那么正常健康人血压在正常的这个 范围内 波动， 嗯， 那都是正常的，对吧？而且它有很好的调节系统，所以一般我们不会感到自己的血压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忽高忽低，不会产生很明显的不适的感觉。 哦，所以你看看，我们经常说这个血压呀偏高或者是血压偏低，其实呢，由于外界温度的这个变化，夏天的时候天气特别的炎热，冬天的时候呢又特别的冷，在么这两种季节的时候，我们的血压正常的它是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在起着这个变化，但是如果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的话，他的血压就特别容易像坐过山车忽高忽低。 对， 我们就用简单的方法来想一想，那么他对于我们的这个血管壁也好，或者是对我们的一些内脏器官也好，他的那种冲击力就是非常大的了。 对，本身高血压患者呢他的血管壁呢就是发生了一些病理性的这种变化的不是那么完善， 我们经常说变脆了呀， 对 啊，不结实了呀， 对，内膜呢有一定的这种血管性的炎症， 嗯， 甚至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那么这个血管的这个咱们说的血压就是压力了，对吧？嗯，压力呢又忽高忽低，你想这个血管它一会儿松弛一会儿紧绷， 嗯， 那肯定是有一些很不好的影响的。 对，这种影响不仅仅是作为高血压患者本身他可能会有一些不适不舒服的这样的症状，同时对于他身体的一些他感觉不到的一些器官的这个伤害或影响其实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天到了，别被您的血压给忽悠到，尤其已经患上了高血压的朋友哈，一直正规服用着降压药，定时要到医院去做检查的朋友，这期节目您可得听好了。同时对于到了这样的一些季节变化的时候，夏季也好冬季也好，如何来及时的调整用药呀，控制好您的血压呀，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一起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是 010-651-5082 651-5833， 您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来和我们的专家提问。另外呢，收看节目的方式也很简单，手机可以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是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把您关于血压如何有效控制平稳的方式方法，哪些想要咨询的内容，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您可以随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提问，日常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如何在夏季应对我们的血压。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各位听友和网友有哪些想要提问的内容，可以抓紧时间发送过来。先来看第一条消息，日前北京嘉南门诊携手中国花鸟画研究院在嘉南门诊举办了艺术与健康主题沙龙系列公益活动，将陶冶身心的花鸟艺术与滋养生命的医学讲座完美结合，为到场嘉宾送上了一场艺术养心健康养身的生命艺术体验。据了解，嘉南门诊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专家会诊中心以及北大医疗肿瘤诊疗中心提供具有诊断级别的专业防癌筛查，并提供检查、双向转诊服务以及肿瘤康复治疗及咨询等家庭式全流程的健康管理服务。头痛脑热可能是我们最常遇到的症状了，但是有一种说法呀，说是总是不发烧反而说明身体不好，更容易得大病。其实呢，这是一种错误观念。发烧是启动了身体的免疫防御体系，身体用升高体温的方式去消灭一己的过程，与此同时还有免疫细胞、炎症因子等物质也会被调动起来共同作战。不常发烧啊，只能说明身体内环境安全稳定，或是机体没有启动这套防御机制罢了，其他什么也说明不了。那些平时连发烧感冒都很少的人突然就生了大病的说法呢，只不过是以偏概全造成的误解，完全不用为这种说法担忧焦虑。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啊，因为造成身体发热的原因很多，如果长期低热或者是时常发烧的话，提醒您一定要去医院检明原因。同样的，不能仗着平时身体好不屑于体检，或者忽视了身体的异常表现。这里是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并且欢迎您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今天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杰瑜王主任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我们的血压。刚刚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说了哈，到了夏季的时候，的的确确平时高血压的人这会儿一量血压发现血压比以前啊低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的人就想，血压降下来这是好事儿啊，是不是我就可以不用吃降压药了呢？王主任 啊，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嗯， 如果血压呢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我刚才呢也跟大家呢，我们先分享了一下为什么就是血压有一定程度下降，这个下降这个调节的程度呢它不会很大，一般呢会发生在这个轻度高血压的患者，而中到重度高血压的患者呢，他的血压即便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完全不用服药的这个标准。 嗯， 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咱们这个天气炎热，皮肤扩张，皮肤血管网的扩张，但这个交感神经的活动呢是降低的，但是内脏血管网的活动呢其实还是增强的。那么内脏血管收缩其实是一个升压的作用，如果是当这个升压的作用大于了这个因为皮肤血管网扩张造成的一定程度的降压的时候，那么有一部分高血压的病人血压在炎热的夏天反而是升高的。 哦，以前我们经常会觉得天气炎热了，那是个高血压患者的话，这个血压可能就会因为这个炎热的天气而有所下降，但是现在看来不全是这样子的哈。一定要再次强调一下，不是所有高血压患者到了炎热的夏季您的血压都会自然下降，也有一部分人他反而是上升的。 对， 所以这是不是提醒我们，到了夏天不管您这个时候的血压是升高了也好还是下降了也好，这个时候最该或者说最准确的处置方法应该做的到底是什么 啊？其实科学的来评估夏季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我们应该用一个词儿，不是单纯的高或低，而是波动。 嗯 嗯，因为它有一部分是血压降低的，而有一部分患者呢他血压反而升高了，对吧？ 对。 那么血压出一个波动，那么我们说稳定是最好的状态，如果出现波动的话，单纯一个是从高血压血压升高的数值来说有危害，那么血压波动的危害也是很大的。血压波动 对于这种心脑肾的靶器官损伤，包括这个心脑血管的卒中事件的发生来说呢，都是一个很不利的因素。所以在夏季有高血压的患者，因为它容易发生波动，我们怎么应对它呢？就是要一个加强监测。 加强监测， 对，一个加强监测，一个要留意平时没有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低血压的患者有的会发生头晕、黑蒙、四肢无力，对吧？还有那么高血压的患者会表现出一些，比如说血压波动往高里走了，他可能会出现头疼啊，完了甚至呢有一些出现这种胸闷胸痛的这种心血管的事件，那么我们就要勤监测，完了及时的去优化我们的治疗方案。那么达到的目的呢，就是一个要确凿的降压效果，稳定的长效的降压状态，保护靶器官的功能。 这个目的性是非常明确的， 对， 怕的就是您的这个血压出现大的波动，坐过山车的那种，这个是特别要不得的， 对。 所以这个时候最我们应该采取的方式，千万不是盲目的停药， 对， 也不是盲目的减药或者是加量，这都是错误的，而应该是一个密切监测自己血压的变化， 在监测的基础上，根据我们实际的血压的波动来优化我们的治疗方案。该比如说血压确实持续性的下降了，我们可能要有科学的怎么样调药啊、减量啊，或者是减药。那么血压如果是高了的话，我们怎么样的去强化我们的降压方案？那么下面我们就会一一的给大家细细道来。 好嘞。在这里首先强调的一点，夏天到了，最怕的是血压发生一个比较大的波动。一旦您的血压出现波动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最直接可采纳的意见是什么呢？就是密切监测一下您的这个血压的变化值。如果说以前您的这个血压值在吃完了药之后哈，可能是90-140。啊，这个时候吃完了降压药，或者说这一天我们应该用几次测压来抓住那几个点的值呢？ 啊，是这样的，生理性的血压呢，我们说叫双峰，其实还是双谷。我们经典来说双峰一谷，是因为晚上的这个夜间12点到凌晨2点，不可能说从睡眠中起来把大家揪起来去测血压， 那边免了。 对，所以我们就记住双峰一谷。那么双峰是哪儿也好记。早晨6-8，下午6-8，这是两个血压呢容易升高的峰值。那么谷值呢一样啊，既然晚上12点我们不要测了，那么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应该是我们血压的谷值。那么这是在这个峰和谷的时候呢，是我们监测血压的一个比较敏感的节点。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因为高血压病人他本身血管的这种适应性差了，血管的结构呢发生了一些病理的损害，那我们还要，尤其是老年朋友啊，我们还要观测的就一个什么样，晨风的高血压，因为早晨交感神经兴奋了，对吧？早晨那个峰值容易升高，我们叫晨风高血压。还有呢一些比如说老年朋友的这种隐性的高血压，就是说你到诊室找医生的时候可能血压测的是正常，但是其实不见得哪这一天血压都是很正常的或者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还有这种隐匿型的。 对， 我以前听说过有叫什么白大褂高血压， 有有有， 就是，医生一见着医生血压曾上去， 有有有，还有隐匿型的反的， 还有反着的，见着医生之后血压反而下降了的。 对，那么夏天呢，除了这个血压往高里波动，还要往低里波动的呀，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个刚才说了，因为天气热啊，这个还有呢，因为天气热，我们皮肤啊或者不敢蒸发水分多了，血容量下降了，也是造成血压有一定下降的原因之一。那么老年人呢，还要注意，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体位性低血压，还有餐后因为这个血液重新分布造成的餐后低血压， 哎呦。 也都是应该我们要注意的，不光注意高的，也要注意低的。 哦，我们这么问一下哈，大家就是经常，尤其是高血压的朋友，特别怕的就是自己这个血压高了，一旦血压冲200的时候，那肯定就立刻紧张起来了。 对， 但是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高血压患者一旦血压低了，会有怎样的一些危害？你跟大家说说。 骤升骤降都不是好事儿。所以我们说在正常的或者是达到控制目标值的一个范围的血压才是我们达到的治疗的目的。因为首先我们要明确，我们说的是针对高血压患者的优化方案和治疗。那么如果是血压从原来的血压基础突然达 降得很低，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收缩压降低了20到30毫米汞柱，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所有的重要脏器都会表现因为血流灌注不足那么发生的反应。比如说我们脑子如果血灌注不足，一个是你可能就是头晕黑蒙，还有就是啊不清醒，对吧，老是昏昏欲睡的感觉、 哦、 啊。那么心血管系统呢，那就会诱发这种心肌的灌注不足啊，我们说的就是心绞痛啊。那严重的如果是本身冠脉有粥样硬化的患者，甚至会诱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就是急性的心脏事件， 急性心梗。 对， 有可能就是由于您原本是个高血压患者，但是这个时候一下子收缩压降低了20到30毫米汞柱， 甚至更多，降得越多，那么你这个灌注在这个急性的血流动力学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就会产生一些比较不好的恶性的卒中事件， 猝死的发生，可能就是这么来的。 猝死是其中一种、哦、我们说的卒中事件呢，就是说这种脑梗死呀，脑子里 脑 对吧，或者高了就要脑出血、 哦、 那么心脏来说呢，我们就说这种不稳定的心绞痛， 心绞痛， 或者说刚才您说的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 太可怕了。所以啊，我们发现了夏天的时候不仅要严格防控好我们的高血压，更要严格的观测好我们的低血压。 对， 总之不要让您的血压有大的波动，只有这样在一个稳定的状况之下呢，这个人我们说呀、啊、才真的是安全的。 对， 要不然或高或低可能都会要命哈。 对， 刚才我们再来归纳总结一下，最容易的吧，一种记的方法呢，早上的6点到8点以及晚上下午的6点到8点，这是我们的血压容易出现高峰的两个时段。 对， 嗯，早6到8，晚6到8，这个时候呢测一下您的血压。而中午的我们说从12点，通常就是吃中午饭哈、 嗯、 一直到下午2点准备开始下午的办公，中间的这段时间呢也可以测一下血压。这个的时候的血压值呢往往容易达到一天的一个最低点。我们看一下它的变化，一般我们是建议有血压异常的这些朋友，这个值的变化在多少之内还可以容忍，超过了什么样一个值就建议您最好要采取措施了 啊。我刚才说的、 嗯、 比如说这个收缩压啊，我们一般就是你波动20-30毫米汞柱，那就算是高的了， 是不是已经开始身体会有不适的反应了？ 这个也跟每个人的躯体敏感性和既往身体的基础有关系。 哦， 有一些患者呢长期处于这种高阻力的这种高血压状态呢，他似乎都是适应了，反而正常了可能会不舒服、 哎、 但是不能因为正常不舒服就一定让他达到一个很高的状态。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200-180，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嗯、 对吧，这个适应也有一个过程，可以缓慢适应，这也是我们后面我们也要讲的降压、 嗯、 我们是要逐渐的平稳降压。 对 对，我们并不建议比如说一个恶性高血压的患者，比如说收缩压都到了200或者220，突然降到120-130毫米汞柱，这也是不科学的。 嗯，所以降压药千万呢自己不要随便的停，也不要随便的减量。那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是建议大家伙最好是去看一下医生，医生通常又会怎么帮他来进行这个药物的调整呢？ 啊，其实是这样的，当我们的有一些患者朋友啊到找我们这儿来说他的血压波动了， 嗯， 很有一部分情况啊不是因为药物的原因，比如说他最近啊他有一些生活状态的这种情况的波动，比如说要么劳累啦，要么情绪波动啦，要么睡眠不好啊，甚至生活规律发生变化，都会影响他的血压调节。 嗯， 那么呢会出现血压的波动，这方面呢我们只要找到诱因，去除诱因就好了。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跟治疗有关的，那么跟药物有关的那也要分清楚，确实是因为以前的方案没有变化吗？其实有一部分病人啊是因为他并存了很多基础疾病，同时吃了很多药，而有一些药物对血压是有影响的、 哦、 并不是因为单纯的以前吃一种 A 降压药突然血压低了，对吧？ 嗯， 有的比如打个比方，我们有一些老年病人以前可能吃一种降压药，说我们叫 ACEI 或 ARB 类的，但是有一种疾病呢在老年患者身上常并存啊，就前列腺增生，对吧？ 嗯， 它还有一种药物呢，我们叫阿尔法受体阻断剂，它可以明显的改善这种就是尿排尿不畅症状的，而这种药物对血压是有影响的呀。那么跟以前的一些其他种类的 降压药物一块吃的情况下，有的时候呢就发生了这种协同作用， 哦， 那么血压降低了。 明白。以前我也听说，就是降压药的这个机制啊是不太一样的。 对，有很多种类。 很多种类。 对， 甚至有一类呢，它可能是通过利尿的方式。 利尿剂，这 让 经典的降压药。 让您把血压给降下来。 对。 所以刚才呢，像这个王主任说到的特别常见的，您这边吃着一种降压药，但是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啊，我们就发现前列腺有问题了。 对。 您可能去看了一个什么泌尿科，医生就给您开了一种这个相对来说可能利尿的这样的一种药。那会儿您并不知道这两种药一旦协同，有可能对您的血压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对， 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哎呀，我这血压怎么波动了，或者有点乱了呢？ 对，还有一部分的这个患者呢，是因为本身啊服这个医生给他处方的药物呢，服药的方式不对。 嗯， 因为很多这个长效药物啊，他您吃了第一顿，比如说一天吃一顿的长效药物，是我们现在也主要推荐的一种药物。 嗯， 因为它一个是可以达到平稳降压的这个概率更好一些，但是这个药物的特点也是它长效，它起效也比较慢，达到稳定的血浆半衰期的也比较慢。 嗯， 所以呢您不能说指望说它吃了一顿就把血压降到了我们说的控制目标值，它要吃一个一般是五个半衰期，我们说长效药物一周左右吧，对吧？那么呢中间不要急，如果说您频繁的，比如说把长效药物一天吃成三顿了， 哎呦， 那这个浓度那叠加那不得了，可能会哎，在比如说不到一周两三天血压就会降得很低。还有一些病人呢，是因为本身控制片缓释片这种特殊剂型的药物啊，他是有的病人就刚才您提到的，他自己减药他就减的不对，这些药物是不能白开吃的， 哎呦， 也是不行的。 对，所以您看看，就是每一种药包括它的那个药名里边，像什么控释缓释这些药它都是有讲究的。 对， 哎，它那个发挥药效呢是一点一点持续性的，然后持续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 对， 包括有一些你是不可以把它给掰开，或者是把它那个外衣给它破开的这种吃法哈，这里边就要提醒了，降压药种类特别多，每一种针对的这个人适应症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使用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在这里一定要谨遵医嘱以及专业药师的指导哈，千万不要盲目乱用。好，健康加油站，下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和我们一起关注夏季如何应对您的血压变化，一会儿见。 嗯，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如何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您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王杰宇主任医师，和您一起来关注的是夏天别被高血压给忽悠了。那么关于高血压的方面的问题呢，您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 010-6515-0822-6515-0833， 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您的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各位网友在收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关于高血压的有关问题，您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 睁开眼雨过天晴。 好，抓紧时间先来回应一下王女士打来电话咨询的哈。姐姐58岁，做了那种24小时动态的血压监测，一天里啊血压有四次出现了100、160这样的情况，具体时间段呢不太清楚。她想问问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她需不需要吃降压药呢？她的血糖和血脂是正常的 啊？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我们这个咨询的这个女士呢，他呢，首先他是很关注自己健康的，能做这个24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说明对他对他的血压很在意。 嗯， 那么我们要说解读一下这个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他的测压频率是怎么样啊？他是白天20分钟测一次，晚上30分钟测一次。那么您想，在这么频繁的一个检测过程中啊，这个出现了四次异常的血压，也就是这上说的160、100毫米汞柱，那么我们要不要去处理它？ 嗯， 就是要不要给它服药呢？要看这个突发的这四次是连续出现的，还是说这四次是极偶然的个别现象，比如说160、100以后都是正常的了。那么如果是160、100以后20分钟以后全都是正常的，那说明呢要根据您看您当时160、100当时自己的生理活动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在干嘛呢？ 对，如果您是在活动或者爬楼，甚至在看一些比较激烈的电视节目，听一些让人情绪兴奋的一些消息，那就说明您的血压这调节功能是很不错的呀，对吧？20分钟以后自己调节就正常了，那完全不用去给他吃降压药，而且您也没有什么危险因素，血糖血脂都正常。 嗯， 但是如果说您这监测这么频繁的同时，这四次160、100的血压在出现在同一个时间段，那么我们呢又可以排除其他的外界的环境因素啊造成的这种情绪的波动，那么您隔天再不用再被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了，还是那个时间段您再测两次血压，每次的血压呢就监测时间呢间隔超过10分钟，如果还是160、100可以呢我们进行治疗程序。那么治疗程序也不是说就给您吃药，首先要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干预，也就是我们要低盐饮食，因为您的血脂和血糖都正常，对吧？ 嗯， 那如果说吃的盐，我们要低盐饮食，因为高血压对盐的这个因素来说是很敏感的，有一种血压高就叫盐敏感性高血压， 这个今天吃咸了点血压一下就上来了，是有可能的。 还有就是说体重有没有达标， 嗯， 对吧？平时呢睡眠这个饮食是否规律，有没有适当的活动，或者是这个适合于您体力情况的锻炼， 嗯， 如果根据这些方面呢都可以达到一个改善的程度呢，可能您的这个血压的程度就可以调节到正常了， 嗯， 那么我前面说的这些也是一种治疗的方式啊， 嗯， 我们叫生活方式的干预，本身是一种治疗。如果上述生活方式的干预还不能让您的血压达到正常的达标值，可以呢选择一种降压药去吃。像您这种如果是在某一个时间段频繁的出现四次血压160、100情况下呢，我们先吃一种降压药可能就可以达到这个我们的治疗目标值了。 好嘞，所以说呀，被那种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仪的朋友，其实呢刚才王主任私下也跟我说了，他们是要求在背着的时候，如果你是在白天哈，不同的一些时段应该标注一下那会儿在干什么， 对，活动内容， 对，这个呢它是有助于医生来对应的判断。比如说那个时候我可能是刚从超市买完菜，爬了四层楼梯到家，也有可能是我晚饭之后呢进行了2个小时的户外的遛弯活动， 对 啊，等等等等。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包括我在家里面可能看了一个类似于《战狼二》那样的片子啊，热血沸腾，哎，这样的一些情况都有可能在那样的一个时段，您的这个监测显示出您的血压突然出现了一个变化。 对， 当然只要这几个值它不是连续性的这个出现的，通常来说问题不大。 对， 但如果是在一段时间密集的时间段之内，这种情况它持续性的出现的话，那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当然这个时候也并不是直接给您上药，专业医生呢先会通过调整您的这样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状态。因为我们说啊，血压这个家伙呀它很奇怪啊，哪怕我们是一晚上觉没睡好呀，啊可能跟这个老公吵架了呀，啊跟这个同事闹了不愉快了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情绪变化、睡眠的变化都有可能让您的这个血压值在那会儿出现一个变化。当然了，排除掉这一系列的因素之外，包括口太重的、吃得太咸的这样的一些因素之外呢，医生会根据您的这个血压的这个持续，如果说它是比较高的话，会给您先通过一种，有的时候甚至是半粒儿这个降压药，一点一点的尝试开始哈。因为我朋友就是这样吃上降压药的， 循序渐进。 哎，但是在这儿啊，因为我的朋友年纪不大，也才30多岁的时候呢就确诊高血压了，这个降压药也吃了几年了，但其实在那之前那种症状，包括每天晚上到了这5、6点钟就开始会头疼啊什么的，我们就明确知道他那个时候肯定血压就已经是高的，死活不肯吃降压药。这一类朋友就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是不是临床上也会见到？ 哎，很多，因为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变化了嘛，还有包括我们的饮食结构也发生变化了，很多这种心血管的疾病啊，这个发病的年龄都提前了。 嗯，但是像他这种顽固型不肯吃降压药，就怕降压药一旦吃起来这辈子就全得吃降压药了，然后可能会对我的身体造成什么什么伤害，怀着这种心理不肯吃药的人，我们说后续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结果告诉大家 啊？这个就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了。我们说就是如果身体发生了一些故障吧，如果能够诊断出来明确的疾病是幸运的，这个疾病能够诊断又能够治疗那就是更幸运的。那么如果前面这两点都达到了但非要不去治疗的话，那就是很不幸的。因为本身高血压是一个典型的心血管疾病，那么它主要引起的这些靶器官损伤包括心血管、脑血管、肾血管，还有一些外周的这种动脉，甚至主动脉，甚至我们的眼底都会受到高血压的危害。 嗯， 那么这些危害呢，也是分，一个是分阶段，一个是分程度，还有一个是分缓急，都是不一样的。 哎呦， 那么比如说我们慢性的吧，完了我们可以造成这种动脉的粥样硬化，对吧？无论是心脑血管的粥样硬化还是四肢血管的粥样硬化都可以造成的。那么严重的呢，我们可以引起这种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那么急症呢可以是脑梗死，也可能是脑出血。那么心血管呢可以是急性的心肌梗死，也可能是急性的心律衰竭，甚至和有一种很严重的疾病叫做主动脉夹层动脉瘤、 哦、 都是跟高血压这种疾病息息相关的。 那是超级可怕的急症， 对，是很凶险的急症， 分分钟会要命的， 死亡率很高的。 对， 那么还有肾脏，对吧？如果是血压控制不好的，我们说会长此以往会引起肾动脉的这种狭窄、 嗯、 完了呢造成我们叫做慢性肾病、肾脏病，那么肾功能衰竭、嗯、那最严重的最后就是尿毒症了、 哦、 要持续进行这种体外 透 析 啊，甚至换肾啊， 对，这些情况大家听一听是不是很可怕、 嗯、 但是这些呢大家听了以后也不用说那么高血压的病人都要这么严重的后果，我们没有希望了， 不是， 不是这样的。 对， 对，所有的疾病呢我们都要从我们发现的开始积极的应对，永远都是不晚的。 好， 那么积极应对去注意它，永远都比不去管它、不去注意它，那么肯定会有好的结果。 所以其实要说这一点呢，我们就是要提醒所有的已确诊或者是还没有确诊但是89%不离10就已经是患上高血压的朋友哈，千万不要就是怀着侥幸心理，也不要因为就是我们说那就叫无知的恐惧而不肯去面对它。像刚才王主任说的两条是特别特别特别对的，一条就是当你在 没有有效的管好自己哈，患上了这个疾病的时候，及早发现它，这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对， 还有呢，就是发现这种疾病呢，哎，它是可控制住的，而且有治疗方案的，那同样您还是幸运的。但是如果这两个幸运都已经给了您了，您却置之不理，不去理睬，不去治疗的话，那后续就有可能带来那一系列严重的结果了。 对， 那个时候呢，才叫真的不幸呢。 对， 嗯，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回应一下这个谭先生的提问，大家也听好。好了哈，日常密切监测自己的血压，可能就会遇到像谭先生这样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他平时呢是用电子血压计，他想问问这个准确度高不高？每次测血压呢，他都分别测三次呢，但是发现哎数值不一样，第一次偏高，隔两分钟再测吧，哎低了一点，再过几分钟呢再测，血压又低了一点。比如说一开始测14485。等会儿测13080，再一会儿12080，他说不知道这该怎么办，以哪个为准呢？首先我们说说那个电子血压计的准确性吧。 嗯，是这样的，现在啊，就是这个我们市面上用的，只要是正规的医疗器械厂家生产的电子血压计，应该都是挺准确的。 电子血压计，在这儿我得多问一句，有那种腕式的，还有那种绑在大臂上的，哪种合适？ 我们一般医疗机构，我们也用电子血压计，我们都是用的测量，就像您说的，我们测量肱动脉，而不是测量桡动脉。 嗯， 那么呢，大家就说，通俗的说，就是绑在大臂上的， 大臂上的那种更准确。好。然后呢，这一连着测了三次，每次结果都不一样。 那、这个呢，也是我们经常在这个出诊啊，或者生活中，包括我们自己的亲戚朋友爸爸妈妈都会遇到过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了解血压，这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怪物。 嗯， 因为血压本身啊是受神经体液调节很敏感的一个生理数值。如果说我们刚才说了，也可能您早晨哎一早起来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您测这个血压可能是140-90，那么过两分钟您情绪稳定下来以后一测，哎，变成120-80了，再测可能更低了。这个时候呢，您千万别紧张，就说明本身您的这个血压啊受神经体液调节是很敏感的，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能能把它调节成正常。 嗯， 这个时候呢不能说明您就是一个高血压的病人。 哦，只能说我们的这个体感调节能力还不错，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您看这个先生啊，两分钟就成了13-80，再往下是120-80，这都是很好的、很理想的生理血压呀，对吧？ 嗯， 并没有说从140-80更高，甚至也没有说从140-80就降到了低血压的标准，低于60-90了，90-60了，对吧？而是后两次都是很好的一个血压，所以呢，我建议您啊，可能您这个血压在测量过程中啊，也有您的自己本身啊这个情绪的比较紧张，或者一开始刚第一次是不是很在意他这个数值啊，对吧？放松心态。下次您测的时候，要么绑上了这个袖带以后闭上眼睛不要去看它，可能第一次就是13-80了。 哎呦，哎，这真是一招。是不是我们也经常就是跟，尤其是特别容易把那个测量血压这件事儿当成一个事儿的高血压患者？ 对， 我们就说您就放松心态，然后比如说家里边但凡有老伴儿在或者什么的，让他帮您盯着点。 对， 哎，这会儿你就闭目养神就行了，是不是？ 对， 好，所以说像谭先生遇到的这个问题啊，基本上不算问题， 对， 不算事儿。 两分钟以后，后两次测都是完全 正常 的， 我们只要知道正常的就可以了。 对， 嗯，好。我再来看看手机尾号7692这位朋友，他说母亲88，血脂血压正常，那是否需要吃阿司匹林？哥哥62，三年前脑出血了，同时查出高血压，目前半身不遂，除了吃降压药之外，需不需要吃阿司匹林？ 嗯，是这样的，我们先解答这个听众老母亲的问题啊。这个老人呢身体还是很不错的，血脂血压都正常，好似乎没有什么基础疾病，那为什么要吃药呢？我们先说阿司匹林，它不是饭啊，它是药，是药就是要治病的。如果没有病，我们还是不要吃药为好。 很多人认为我没病挺好的，但是我是不是可以吃着点什么预防性的这个药，反而能更好呢？ 那么预防呢，也是要看有没有危险因素，对吧？我们这个老人呢88岁，没有什么危险因素呀。那么衰老呢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对吧？人人都要面对的，所以不能说因为衰老就要去吃药，那这是一个不是很科学的理念。如果说老人确实有一些危险因素需要干预的，我们才需要去吃药。 哪些危险因素？ 那比如说是高，这个除了高血压咱们不谈啊， 嗯， 血脂升高，血糖升高，肥胖、 对吧？尤其是我们说的这个腹型肥胖、 中心型肥胖， 对吧？ 肚子、腰这特别胖的那种， 对，或者呢，已经即便血压正常，但是呢，已经有一些就是动脉粥样硬化的确凿的表现有症状，或者是体检发现有斑块， 嗯，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酌情吃一些， 哎， 阿司匹林是一种抑制血小板聚集的药物，那么主要呢就是防止呢它这个。形成一种 血栓， 血栓，对吧？或者是这个，就因为血液血流动力学减慢了，或者粘稠了，那么在本身已经形成的这种血管内膜功能不完善的情况下呢，容易形成这种粥样斑块，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 好的。 那么老人如果身体都很好，不存在危险因素，也没有高血压，那么还是不要吃药为好。 对，而且呢，就是包括很多我们都知道，那个阿司匹林吃的太多，尤其对本身有一些基础的胃病的朋友。胃肠疾病，比如说一些溃疡啊，它是容易让您这个有出血症状的。 对 对， 就是像我们白老师说，这个是试药，它就势必有副作用。 嗯哼， 那么试药要服用它的时候，就必须要有服用它的原因，就是适应症用药。 对， 这是很重要的两个方面。 好嘞，那您看看他们家这个 哥哥 妈妈没问题，但是这是应该是儿子嘛？他哥哥62岁，三年前就出现脑出血了，也就是59岁 ，发病很早。 他没准啊，这是那个时候才查出了高血压 啊。是这样的，59岁是因为脑出血，同时发现了高血压疾病，那么不是说明他当时才得了高血压。 嗯， 那恐怕这个病人他的高血压的疾病呢，有一段时间了。那么他的自然病程恐怕不是从三年前开始，而是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这种脑血管事件，暴露了这个高血压的这件事情。那么而且呢，脑血管事件以后呢，患者呢还有一些后遗症， 对， 比如说这半身不遂，对吧？那目前呢，好的方面呢是患者呢已经吃了降压药，那么呢就问要不要吃阿司匹林，我们还是说了阿司匹林有吃阿司匹林的适应症。那么他如果说出现了这个脑出血的情况下，通常这个病人呢，他的血管的这个内膜功能是不好的了已经。如果可以通过比如说我们的血管超声啊，去看一下这个病人有没有这个内膜增厚啊，或者是有斑块狭窄的问题。 嗯， 如果确实有这些问题，那是需要吃阿司匹林的，属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二级预防的用药。 那建议他到比如说挂个什么号，然后我们测一下。 啊，他可以看这个心血管专科的号嘛，对吧？可以呢，就看一下这个开两个 B 超的单子，一个就是颈动脉的超声的脑血管的超声看一下。而且呢，像这种病人呢，除了查这个超声有没有斑块，他其实也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指征，比如说他已经有脑的出血了，那么心血管系统有没有查过呀？对吧？高血压了，那你有没有做过心电图呀？做过这个心脏彩超？背过 Holter 等等等等，那肾功能有没有查过呀？如果发现这些脏器的这个都有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证据了，或者是有这种临床的表现了，那阿司匹林还是要作为二级预防用药要吃的。 要吃的， 对。那同时呢，就像白老师刚才说的，如果说您的这个没有活动性溃疡，对吧？也任何药物吃，一个是要有明确的适应症，一个呢不能有它的禁忌症。 对， 如果有急性的出血或活动性溃疡，那么短时间之内您还是不要吃药。 不要吃的。 对， 其实像他哥哥这样的情况，出现了这一系列的问题之后，还应该真的是每年，就是说像对应的这样的几个 定期复查， 对，做一下检查，真的是非常的有必要的。 针对性的定期复查，它重点已经暴露出来了呀，心脑血管疾病啊， 就往这几条上。 对，一定要作为重点的定期复查。 好，刚才您正好也提到那个长效降压药了，好运旺旺这位网友就问了，一天吃一次的那种降压药，几点吃效果会比较好呢？ 啊，我们一般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血压生理性的是这个双峰，对吧？我们要监测双峰一股。那么早晨呢，这个交感神经兴奋，晨分血压呢，那出现的概率是很大的，尤其对于高血压病人，我们建议就是长效的降压药还是早晨吃。 我们经常开玩笑的说，床前放上降压药，还有一杯水，早上起来第一件事，降压药放到嘴里面喝水。 啊，不错的呀， 是可以的，是吗？ 对，这是一个很通俗的，但其实落实起来是一个很科学的原则。 很科学的原则。 因为您一觉醒，就是说我们从睡眠状态到了清醒状态，交感神经就发生了这个调节性的变化， 血压就开始变化了。 对，这个时候您可能说我没下床啊，对吧？我也没活动呀，我怎么血压就高了呀？是因为您清醒的时候呢，

想的小路。